教员就能上份吗？ 好啊，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学医学药啊，常常会有一种很病态的心情，就是说我要战胜我的疾病。可是我觉得到今天啊，老实说，我很少觉得一个疾病是需要战胜的。我会觉得一个疾病只是，我之前也讲过，我说我觉得疾病只是这个潜在意识的我们啊，自己的潜在意识，或者说这个大宇宙啊，寄给我们的一封情书而已。它是透过我们身体而来的一些，就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讯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重要的是如何能够读懂它，而不是去战胜它。因为疾病可不可以战胜，是可以的。可是呢，在医学界又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他的癌症啊，经过中医或者西医的治疗，终于杀到一个癌细胞都没有了，然后他第二天就往生了。就是这样的故事是有的。所以到底要怎么看待它呢？那我就常常觉得疾病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东西。什么叫做诗意呢？你知道诗这个东西就是透过一些象征符号来传达一种感情，对不对？我每次讲到诗意都喜欢选一首对最短的诗来讲，因为长的话讲不完。就比如说王维的红豆相思，对不对？相思什么红豆生南国，对不对？那红豆呢，长在南国的红豆什么红豆啊？相思豆，相思树的种子，那个有毒，很漂亮，可是很毒。所以它的生在南国的红豆呢，就是一个外表很美，可是内心很毒的女人啊。然后呢，秋来发故枝，每到萧瑟的时候，已经砍掉那个树枝，就长出新芽。就是我明明想的，我已经不应该想它了，可是当我孤立一个人，又忍不住想到它了。然后呢，劝君休采撷，就这种女人你千万不要惹，此物最相思啊，惹了之后想忘都忘不了，像我这样好可怜。所以这种会写诗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写诗的这个诗人是被坏女人欺负过的人啊，这叫做诗意啊。这是不是在讲说大家要多吃红豆啊？这是讲说我被坏女人欺负过了，只是呢要留点口德，所以要写成诗。所以我就说诗，这个同样的啊，在疾病这件事情上面，我也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调调。就好比说我随便讲，比如说我的奶奶，她是死于脑瘤的。那我的奶奶一辈子她的人生是怎么过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无奈的人，因为她从前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从小就是学英文啊，骑马呀、啊、这样子的。可是呢，有一天呢，有一个来自南方的一个土土的年轻人来见我奶奶的爸爸啊，然后呢，就说我要爱国，要救中国。然后呢，然后这个老人家就觉得，这年轻人有出息，我把女儿嫁给你。然后我奶奶就觉得我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才女啊，就嫁给一个土人。然后呢，就每天就觉得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我的他的人生志愿就变成有一天我一定要逃离这个男人，所以就每天都在想要逃，想要逃，想要逃。可是呢，孩子就一个一个生下来啊，我爸爸到我叔叔姑姑总共生了七个，然后呢，我爷爷又是一个很不疼小孩的男人，所以他就每次要逃，就会觉得孩子还小，我逃了的话，那孩子不知道过什么苦日子，就觉得不忍心逃，然后就憋下来。那所以他一开始，我觉得他就结婚后啊，就长达30年，他都处在便秘的状态，每天要灌肠才能够排便。然后呢，等到好不容易他的孩子都长大了，结果呢又变成我的爸爸妈妈离婚，我像个小孤儿一样，他又觉得我好可怜，又不忍心逃了。然后等到他真的发现哦，连我都长大，他觉得终于可以逃了，就发现已经太老了，逃不动了，然后就得脑瘤了。那他得脑瘤以后呢，话也讲不清楚，然后身体也不能自由活动。可是他的意识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就变成活生生的感觉自己一个清醒的灵魂被囚禁在一个肉体里面，想逃也逃不了。就好像他的疾病就是他一生的那种情绪转化成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有很多啦啊，当然我爸爸，像我爸爸也很好玩， 你知道我爸爸这个人，你说我爸是真小人，他也是真小人，没有错。可是哪有一点那个伪君子掺杂在那里？因为我爸爸他一直有一个道德上面的危机，就是做人哈，到底应该像我爷爷那样子自私自利，当一个真小人好呢？还是要多照顾到别人，多顾虑到别人的感觉才是好？就是我爸爸的人生一直在这两个中间在那边摆荡，因为像我妈妈嫁给他以后，觉得说这不是我妈要过的生活，就赶快就跟他离婚，就跑掉了。所以对我爸来讲，就觉得我这个第一个太太真的是背信忘义、坏蛋，对不对？所以在我爸的心目中呢，他会觉得我妈妈那种对自己很诚实的人是坏人，然后他妈妈那种一直委曲求全、忍着忍着不要逃走、留下来的人，才叫做好人。可是呢，好人过得很命苦，坏人过得很开心。我像我那个很自私自利哦，活到后来，因为我爷爷就是很自私自利的一个人啊。像我奶奶最痛恨我爷爷的一件事哦，就是说这个男人哦，什么抗日剿匪英雄，当将军的都躲在大后方让别人去送死啦。然后呢，就是这个男人哦，就是家里面到最穷的只剩下一颗鸡蛋的时候，七个孩子，他让孩子吃白面条，他一个人要把那个蛋抢走了。然后，可是我爷爷这个人呢，就真的是越老活得越开心。有一点什么高血压就吃点药，然后呢，有一点心脏不好就装个节律器。到最后是80几岁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往生的，就一点都没有受到折磨。那我爸爸就很讨厌我爷爷，因为他觉得他的爸爸不爱孩子。可是我最近看到我爸爸写，为了宗亲会还是什么写的，宗亲会还是什么，为我爷爷写了一个传记啊。我看我爸爸写的我爷爷的传记，我才感觉到我爸爸其实很羡慕我爷爷，因为我爷爷活得很开心，比一般正常的好人开心。就像我奶奶在那边骂我爷爷的那个点啊，说是家里只剩一个鸡蛋，你都还要跟孩子抢，还要抢赢，就是一个爸爸跟七个孩子抢一颗鸡蛋，而且还要抢赢。如果这个是元宵节的灯谜的谜题的话，谜底来猜孟子的一句话：“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对，像个小婴儿一样，他要的东西一定不准人家拿走的，要有多了才会分给你，对不对？所以这是孟子说的好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这那我妈妈呢，这样子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啊，就逃离我爸爸，那我爸爸就陷入这种道德危机。然后他之后娶了我继母，我爸对我继母也是超级没有爱的，可是他就陷入这种道德两难，就是我要跟他分开。还是要留下来，对不对？就是分开就会变成我前妻那样，活得快乐，但是是坏人；然后留下来就像我妈一样，是好人，可是活得很痛苦。那怎么办？就我爸爸呢，就跟我继母啊，在一个屋檐下玩躲猫猫，躲了30年。就是他什么事情都瞒着我继母，什么秘都不给他知道。然后到现在，他每个礼拜来找我吃饭啊。其实他根本不是喜欢我这个人哦，他只是想要享受那种他在外面有一个人可以幽会，我觉得他小三呐、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幽会，他老婆不知道的那种快感，就是要享受，就是跟我继母躲猫猫躲了30年。那各位同学，你们猜呀、啊，一个在家里面跟自己老婆躲猫猫躲了30年会得什么病？真是很少见的病，叫做躲猫猫癌。就是我爸爸呀、啊，他是西医生嘛，对不对？照例的啊，逐年逐年，这个他的这个医院都会给他做检查嘛，他是医生头头嘛。然后做的这个体检啊，他的那些学弟就会拿着报告跟他讲说：“哎，学长啊，你的这个验血的这些数值啊，好像有点不太妙。我们是觉得可能是有癌细胞。”才会有这样的验血数值，可是呢，全身上下检查你找不到一颗癌细胞，所以这些抗癌的药物您姑且还是吃着，求个安心吧。然后我爸就好好好，然后这抗癌药吃一吃，然后头发也掉几根啊，就是也瘦了一大圈，胃口也坏了，人也虚了，然后还是不知道癌在哪里。 然后又过几天再做健康检查，他学弟又来，学长啊，这个验血报告好像不太妙啊，得躲猫猫癌。这是什么人得什么病啊？真是很有诗意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疗愈的秘密要从这个地方去追寻啊。就像我说呀，如果我们一个人已经活得很习惯虚伪了，都已经活在自以为的应该之中，好像想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有罪恶感的话，我觉得要加速自己的这个知离其德，就是把所有的我应该打破啊、哦，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诀窍了。这个小小的诀窍，我觉得是在于要能够找到自己的英文叫做 guilty pleasure， 就是有罪恶感的快乐。就是人生在世，总会有几件事你会知道，我做它我有罪恶感，可是我很喜欢，对不对？那就好比说大陆的这个影后的李冰冰的 guilty pleasure 是什么？她的 guilty pleasure 是我其实是小虎队的歌迷。那但是我又觉得，其实身为一个大陆的影后啊，小虎队那三只虎加起来表演的能力也不如你，对不对？可是因为你内心深处永远都愿意自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天真傻傻的喜欢偶像的小粉丝，一个少女情怀，所以你的身心才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李冰冰的这个 guilty pleasure 其实是她的人生一个很健康的能量。但这也是随便举例了啊。但是各位同学，你可能要自己发现一下，就是我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有一种快感，可是我这个快感觉得全世界都不会原谅我。那个地方就是你想办法去做真小人的一个很好的起跑点。当然你去追求了之后不一定那就是你真正要的，可是在这个里面可以再继续往里面找。就我就觉得人对自己其实不见得这么诚实的。像我们家颖颖哦，我从前看到颖颖的妈妈对她，我就觉得很讨厌。那个因为颖颖的妈妈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很喜欢跟女儿要钱，就是母女一起吃顿饭，她都要抢着逼女儿付账，就是这样一个人。那结果颖颖面对这样的妈，过了几年之后，颖颖就说，哎呀，其实我才发现，我妈妈真正要的其实不是我的钱，她要的其实是我的爱，就是如果我多帮她，帮忙她多一点，或多支持她多一点，我妈就会比较高兴，就不会跟我要钱了，所以她要的是爱。然后我听到颖颖这样讲，我就说，颖颖啊，你觉得世界上真的会有一个人哦，希望自己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常常需要别人施舍他爱吗？这真的会是人心真正的渴望吗？其实这也很难讲，对不对？那因为刚好我所知道的颖颖的妈妈，她是一个工作能力非常的强，可是常常都会做的工作都是那种薪水不高的工作，就是他拿的待遇从来都不是配得上他的工作能力的待遇。所以有一次我在跟我妈妈讲说，哎，其实颖颖的妈哦，她是个很能干的人，可是永远都拿不到相配于她能干的薪水。让我妈怎么说？我妈冷哼一声就开骂了，她说，在我的字典里面，得不到善待就叫做不能干。那所以颖颖的妈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想说，说不定这个颖颖的妈妈她真正需要的是，比如说她这个能力价值六万块好了，真的有人 offer 给她六万块的月薪的时候，她到底会怎么回应？也就是说，如果她真的能够在人家她能够提供六万块钱的工作能力，人家给她六万块的时候，她就说好，这工作我接，其实她心就会能够静了。可是呢，偏偏如果他的心还没有对自己诚实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人给他六万块月薪，他就觉得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一定是骗人的，对不对？就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继续活在那种价值低自我价值的状态，他就永远内心有这个对自己不能认同的不满足，然后再代偿成对儿女所求爱的一个样子，然后儿女又没有爱给他的时候，他就变成儿女要钱，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要从自己的 guilty pleasure 里面去探索，可能要剥掉好几层才能找到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但是还是这个探索之旅是我觉得是需要的啦、哦、那至于说像我们家这种很不会生病的我妈妈、哦、像我妈妈真的是 对自己很诚实的一个人，但是那个诚实不等于好人，但是我只能说是诚实的真小人。那像我妈妈生病都是很容易好，那从来也不会病得很重。那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去欧洲旅行哦，那因为我跟我妈不是很常常在一起，所以临时相处哦，大家都是要装一下啦哦，她要假扮一下好妈妈，我要假扮一下好儿子这样子。那扮着扮着呢，两个人也越演越不爽了，因为平常都是不演戏的人嘛。然后我妈妈呢，就在欧洲忽然手肿起来，又痛又红肿，然后痛到手都不能提东西，就好像比一般人发痛风还要厉害那样子。她说怎么办？糟糕糟糕，旅行之中怎么手废掉了这样子？又你有带什么药吗？她问我，我也没有药啊。然后她说怎么办？然后呢，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们吵了一架。然后他在吵架的过程里面对我吼了：“我都已经60几岁了，你不要再对我要求那么多，我就是这种人，你不可以再叫我做别的人了。”就站在那吼两句，流掉两滴眼泪，第二天全好。只要做回真小人，疗愈力就启动。就一般人来讲，手那个关节炎肿成那样子，不会那样子一瞬间全好的。他就这样子跟我吵说：“60几岁，你不要。”就是叫我说不要逼人太甚，不要逼你妈妈学习，然后就这样子吼吼掉眼泪就好了。所以我会觉得这是疗愈的秘密啊，就要从这些坏人身上去找，这种真小人身上去找。那像我好像这上个礼拜吧，我跟我妈在通电话，我就说其实真的是觉得很羡慕你身体这么好啊。那但是你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怎么样得来呢？我妈就跟我讲，这不容易的。这是需要个性的，这个，我妈就说：“哎，我当年就是看你外公欺负你外婆，然后觉得你外婆，我觉得外婆委委屈屈的活，我看着气死了，所以我就对天发誓，对着星星许愿信女陈某某，对着星星发誓，我有生之年。”绝不让自己受一点委屈，去，还有回音，就是绝不让自己受一点委屈的一个人。那当然，这样人也说很强悍啦，也可以说很霸道啦。但是你知道他的霸道，我很知道怎么对付，因为他只要对我霸道，我就会跟他讲。因为我跟他吵架就像那个猫狗打架一样，就是你惹到我，哗抓一下，我们结束。就大家都很知道分寸。因为我妈每次要吼我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要干嘛你就爱干嘛，我敢多讲两句你就恼羞成怒翻脸。"那这样子的你还好意思讲我吗？他就说："哦，不讲了。”这很好吵嘛，对不对？那像我这种绝不受一点点委屈的我妈妈这20年来也对我做了颇有一些真情告白其实真情告白乍听之下都觉得很残忍，但是我有些朋友听到我说我妈的真情告白都觉得说你妈好好哦，如果我妈也能够有这样告白，我早就解脱了。那我妈是对我怎么告白呢比如说，我们来给她个作文题目好了就是请问妈妈你爱我吗这是作文题目，然后我妈就会说："我爱你吗？"个性差这么多，怎么爱？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人啊！就像你外婆，我是她的女儿，我有孝敬她的义务，但是义务哦，我跟你外婆是合不来的哦。你外婆跟你小阿姨很要好，他们个性比较像哦。我个性跟她差很远哦，完全合不来哦。所以我只能说我孝敬她。那我对你也是，我是你妈，所以我照顾你的责任跟义务。但是我不喜欢你这个人，你的个性超古怪，你穿衣服的品味非常烂，然后呢，跟你出去。然后呢，你跟你出去吃饭，每天都要防着你去偷别桌吃剩的东西。然后我是贵妇我还要面子。然后你又很娘。然后我就我喜欢人是那种堂堂正正，好像大企业很成功的人。那你像那种40几岁穿衣服还像那什么 juvenile delinquent 的，就少年罪犯那样子，就是小流氓一样。然后他们就是我怎么喜欢你？就个性差太多了，不能喜欢的。那而且。为什么会有你呢？对不对？当初我跟你爸爸结婚的那第一天，我就知道这婚姻注定失败了。不然去问你爸爸，他就一定记得那结婚的那天，我整张脸都是臭的。因为我当初只是跟他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很好玩，所以就在一起，没有要想要嫁给他的，就糊里糊涂就变成非嫁不可了。然后我根本就还想继续上班，还想追求我自己的人生，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当人家太太，也没有想要当人家妈妈。所以我就结婚第一天就气得要死，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做出这么笨的选择？所以我就婚姻。 婚是注定失败的。然后至于你哦，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说不想生，我要继续上班。然后你爸就生气，就不回家，这样来恐吓我，那只好生了嘛。那生了之后呢，那后来我就想说，看到你出生了，那个爷爷奶奶好爱你，好疼爱你。然后呢，这个你的姑姑叔叔什么都很爱你，外公外婆也好爱你，你有很多很多的爱，然后就连照顾你的保姆都疼你，疼得不得了，就全部人里面就我最不爱你，所以我就我走你没损失嘛，所以我就离开你爸了。而且我离开你爸的时候，还有跟你爸说那个照顾中中的保姆哦，疼爱中中很疼哦，所以我走你赶快娶她当二房哈、哦，这样子，还帮人家先配好队才走啊，然后就离开了。那其实后来谁知道你爸娶了一个神经病，让你过了那么不痛苦的童年哈，这是我的错啦。那你也不去看心理医生去看很久，才要告诉我说你恨我，你现在就可以说你恨我，那我就跟你说对不起嘛。那可是呢，你也不要想踩着罪恶感来勒索我，因为如果你到今天都是很听我的话，很受我影响，那这样子你可以说你人生痛苦都是我的责任。那你现在根本就不听我的话，那为什么我是你的责任？我为什么你的痛苦会是我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开始也不要踩罪恶感勒索我，你现在是我行我素，爱怎样就怎样的人，所以你不要想来勒索我啊，就是讲得很清楚。这样子，然后呢，他说："可是，而且呢，我离开你爸以后啊，做自己想做的工作，然后后来跟你继父在一起，那你继父真的是对我好好好好，我觉得好幸福。然后呢，有一次我跟你继父啊，到欧洲的一个池塘边的时候，我就忽然之间有一种 déjà vu 的感觉，说就是这里，就在这里，就在几百年前，我跟他也曾经一起来过这里。然后就是超浪漫啊，天蝎座的女人。"那我这边插播一下，就我妈跟我继父的感情好啊，真的是我就觉得以我的立场，我都闻得出来。因为一对男女感情好，整个房间的空气是好闻的。感情不好的男女就是不行，就是男女之间如果感情很亲密的话，那个有一股香味，它很淡，但是你用力闻闻得到。如果你要换算成精油的话，女人的身上会是1/3的麝香，然后再加这个3滴的依兰依兰花，然后再加，如果性生活品质普通好的话，一滴檀香；超级好的话，一滴沉香，就是这样的味道。然后男人的话，就是依兰花减掉一滴，然后再加一滴孝楠木的精油，再加一点点，我不知道什么精油，是婴儿身上的奶味，对，就是这种味道。那至于我爸爸跟我继母那种感情很不好，每天躲猫猫的。那他们那个房住的家里面那个味道，就是有一种好像卫生棉用过忘记丢掉放的感觉，就是有一股血腥味，你知道然后再加上那个头差不多2个礼拜不洗那种馊馊味的味道吧，就是怨偶放在一起就是味道不好闻啊，所以我就想说，真的就是。我就想说，各位同学，你这样子听我妈妈的真情大告白，当然这也是20年之中陆陆续续告白的了啊。如果我18岁那年她一次告白，我就从10楼跳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不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不对？唯有承认自己的不爱，才知道人生什么是不必要的。这个道家的无用之用还是有大用的，是不是？我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能够承认她不爱这个，也不爱这个，也不爱这个，那不爱就不碰。那这样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在站在疗愈的立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格。什么？我这辈子绝不受一点委屈，然后就是这样子，他这三条就都守住，那他的身体就会一直处在相当健康的状态。哎，想觉得胖了就去走走路就瘦了，对不对？就是随便怎么样都会养得好，就会变成一个自己养自己非常好养的状态。那可是。不晓得各位同学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自己好像没有勇气活到这么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有勇气跟自己的小孩说，其实我不爱你吗？我觉得我爸爸跟妈妈就有这种勇气，就是摆明了就是不爱，就是因为你的个性跟我的个性不是可以变成好朋友的个性。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做朋友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已经知道彼此不爱了，所以就能做朋友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我现在讲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哦，因为是最近才发生的真实故事。就是当一个人不能承认自己的不爱的时候有多恐怖。 是这样子，我有一个学姐哦，我现在讲人家的家事实在是很，这件事我自己讲自己觉得也很缺德，不过我希望多讲一讲，那当事人能够死掉几个，我现在是在想诅咒他哦，就希望那个故事里面那一对父母能够赶快被车撞死。那这个就是我有个学姐啊，她的妹妹跟她的妹夫。他们生了他们两个女儿，她是这个大女儿，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不晓得哈，在那种宗教心灵的领域，会不会说什么？有些来当你小孩的人，一开始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你知道？就是可能是你的冤亲债主来的。所以这对夫妻，可能在他们这个女儿一出生的时候啊，就发现到他们并不爱这个小孩。可是我觉得不爱，如果能够像我爸爸妈妈那么诚实，就没事。就是我无论如何，我也会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对不对？可是这一对夫妻，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不爱小孩的父母，所以呢，他们就进，因为他们的爱小孩已经完全是比宗教病还要严重的代偿反应的爱，就他们觉得他们如果不爱小孩，人家就会觉得他是很坏的父母。那因为他自己心里深处已经知道他自己不爱小孩了，所以他被那个罪恶感勒索得很恐怖。所以那个小孩，我在他小学的时候，我曾经见过啊，我教过他一段时间儿童装置。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小孩的爸爸的脸上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就是这个小孩的爸爸在想要关心或者跟这个女儿做沟通的时候啊，这个男人的脸上的表情是那种。好像是家里有谁被人绑架了的那种表情，就充满了惊恐的，就是那种表情在爱小孩。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父母的表情能够那么狰狞。然后，那我想小孩子都是很冰雪聪明的，他也能够了解到，就这个女儿呢，她就能够，她就知道一件事，她就说，她就觉得说，她能够感应到这个父母是不爱她的。可是他知道他的父母是高度的处在被罪恶感勒索的状态，所以他就知道，他只要能够踩到他父母的痛脚，就能够勒索到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小孩就从此以后再也不信任父母的爱，然后呢，就是用指责他父母的方法来勒索他要的东西，就这样子互相勒索纠结，然后活了17年。那有一天，这个女儿她有点感冒，说不要上学了，结果她妈妈。就跟他吼啊，说："你呀，要不上学，你先给我病到趴下来再说。"那果然就病到趴下来，然后一夜就是血癌。然后呢，在医院里头啊，已经生死边缘了。那我这个学姐去看她这个侄女，结果那个侄女已经气息奄奄了啊。结果对她这个大姑姑说："你看，我现在得血癌了，他们会对我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就觉得人哦，不爱还是一开始就老实一点，创伤是比较小的。就是搞到这个程度，真的是不可收拾。我会觉得这种父母赶快被车撞死最好。那个时候，我学姐问我说要怎么医哦，那我就说学姐，这个东西药哦，台湾买不到，你赶快来我家，我家还有一斤哦，可以给你拿去配。然后我就给她一斤砒霜。当然你会以为我是要他把他弟弟跟把他妹妹跟妹夫毒死啦，我也是有这个心啦，希望他能够找到正确的用法。但其实不是啦，是中药那个治血癌的药里面要加一点点砒霜，才能让那个造别白血球的功能扭过去造红血球啦，需要一点微量的砒霜。但是我当然希望他是整剂下他妹妹跟妹夫的饮食也是最好啦，因为我觉得心灵扭曲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真的不死两个人不能了事了。我就会有这种感觉，那等到这个小女孩真的住院啊，什么接受化疗或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之后的故事我听起来觉得很难受啊，就是因为她这个父母呢，就是以我这个外人的感觉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这父母真的是存心要把自己的小孩搞死，可是他们本人绝不承认他们要自己的孩子死，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很爱他呀，就什么动不动跟医生吵架，吵到翻脸，然后出院。然后出院说好，那不然吃中药，吃了中药一点点发烧，又说中医不行，啪，然后又送到西医院，就是把那女孩子推进推出医院，整来整去，然后非要把她整死不可一样。可是这父母本人觉得我很爱她，我就觉得赶快被车撞死，拜托拜托，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我常常觉得，你不要以为哦，人哦用伪善 装出虚伪的爱可以活得比较好，其实常常是演变成不可收拾的超级大悲剧。所以我就觉得到最后，如果各位要讲到健康的话，我真的说我们不必什么练道家丧魔法，丧到什么彼岸主岛，然后再开悟，都不要讲这些，就真小人就很健康了啊！当真小人就很健康了，只要这三条保住了，基本上就健康这块就已经顾得很好了。然后那相反的，如果要再多讲一点什么，我不晓得。最后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心灵的疗愈啊。我这样说吧，我觉得心灵的疗愈这件事情哦，最有效的方法，我目前知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反省法。可是反省这件事情，我认为非常难做到。我等一下可能再跟同学讲非常难的理由是什么。所以，因为反省法这件事情，我20年前就知道了，我一直到今年才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法门。所以，简单来说啊，就是佛教的修行是八正道嘛，对不对？那承认事实是第一道的正见。那我觉得道家丧魔法的初期功夫，跟就是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对不对？提升自己的感知力，这个跟佛家的第一道的正见是异曲同工的。可是反省法是第八道的正禅定的内容，就是你如果真的能反省的话，就应该能够灵魂出体，想起前世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太适合以我的立场大言不惭的讲，因为我反省法一直到今年才开始有点摸到边边。那这样的话，我不太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教。那如果要说别的呢？别的心灵上面的疗愈的话，我随便说几个故事好了，好不好？就是可用的。好，我觉得心灵疗愈的方法哦，各位晓不晓得现在那个新时代啊，有一个学门叫做赛斯学派，就是当年美国有一个灵媒 Jane Roberts，她通灵的时候，透过她讲话的一个灵魂自称叫做 Seth。那这个后来他就留下一些资料，就是所谓的赛斯资料。那赛斯资料里面有提供几个很重要的修行法啊，叫做我们今天是简称赛斯心法。那在台湾是那个什么许天胜医生他们在带头推广的。那我觉得赛斯心法可以教的理由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本来就已经会的方法。只是大家都在不自觉的使用赛斯心法，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很悲惨。就赛斯心法的一个主轴是一个心想事成大法，他告诉你怎样可以心想事成，然后你学会，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人生这么悲惨，是我自己的心想事成造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法，因为大家都已经会了，所以现在讲一讲，应该我就觉得可能大家都学得会啊。就好比说赛斯心法的基本功，因为我什么东西我要讲基本功，就像。佛教的基本功是第八正道的第一道的正见。如果你不能承认事实的话，你根本不用练佛了。就是这没有基本功不行。就像道家的基本功一定是第一破除代偿反应，二丧我。没有这个基本功，你什么都不能练。那赛斯心法的基本功是 feeling tone，就 feeling tone 这个字就是赛斯讲的，就是他会说你每天一定要拿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只感觉自己在此时此地。做这个训练，这是最重要的基本功。他说：“你一定要搞清楚，开始有一种感觉，就知道我的人生真正要的是什么，才能动用第二步的心想事成大法。因为如果你的人生真正的幸福是在家里面带小孩，让你动用心想事成大法，在律师事务所就争取到合伙人的地位，你不死定了吗？对不对？就是说，你的心想事成的内容不是你的 feeling tone 的时候，那个会有大报应的哦。所以赛斯心法。”的基本功是 feeling tone，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真正渴望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才能动用赛斯心法。那赛斯心法的第二层的功夫，因为第三层的功夫不必讲，因为第三层的功夫是入梦心法，就是用梦境的那个学习。但梦境的学习，八字不合的人根本不能练，所以这不用讲。那所以只要讲到第二层心想事成大法就好了。而这个东西真的很强，因为。 我觉得我们助教里面今天没有在这边，我们班的吉祥物小芳助教哦，就是用这个赛斯心法，就很简单的就变成一个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收入很多的人。他怎么说呢？赛斯心法是这样子，他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当一个人活在这个对自己有负面感受的那些信念，跟这个正面感受的信念的这个交战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以，我们上堂课上礼拜有讲，一定不可以用的就是用辩论法，对不对？就想要用正面的信念去打垮负面的信念，这是一定不可以的方法。但是有没有一个绕道的出招的方法？有，就是你可以单独挑一个正面的信念，给它加能量，让它具象化。这个东西用赛斯心法，赛斯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行动是最强而有力的冥想。这什么意思哦？就是你想想看，我们都说一个人不要常常往坏处想，越想会越坏，对不对？可是呢，丁助教就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像我晚回家，我妈妈就在脑海里面用最残忍的手段把我杀死了2000次左右，但是我还是没有死啊，她诅咒没有效啊，对不对？就是你有负面的信念，你也在动这些负面的信念，可是没有诅咒成功哦。那所以你说人不能往坏处想吗？像我妈妈跟我外婆都超级会往坏处想的，他们人生有想坏吗？没有啊。所以只是想，威力一点都不强大，需要一个行为当做触媒，它才会产生现象。那赛斯心法就是这样。我比如说哈，因为能够举的例子太多了，因为我身边这个练心想事成大法成功人太多，所以能够举的例子十几二十个都有。好比说啊。他的技巧是这样，你先想说，我现在的现状可能是我没钱啊，那我渴不渴望有钱呢？啊，我渴望有钱。那你就要想象你有钱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想象一个画面，就你有钱以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多美好的生活，就想到那个画面，想到自己有一点爽啊。因为你如果连想到都不爽，代表其实根本不渴望有钱嘛，对不对？那这就不是你的 feeling tone，是不是？那就不要乱来了。然后呢？然后，当你能够想象到你有钱，你就那个有点爽的感觉的时候，你就想，我有钱了之后，我的行为会跟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就每天做一点点那个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会说，哦，我有钱之后，我呢坐计程车的时候就会叫司机说不用找了，100块给你，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就每天一有机会就跟人家司机讲说不用找了，然后你很快就会变有钱。这是真的，就是你做一个符合你正面信念的行为，去给那个信念能量，它就会具象化，这个超级有效。那当然，我教了赛斯心法，拿那个什么叫计程车不用找钱这句话当做教材这样教，后来被莹莹骂死，因为呢。莹莹后来就骂说：“叔叔根本就没有笑。”我后来就坐计程车跟他讲不用找了，就我还是没有钱。然后我就说：“等等，这个启动魔法的那个开关啊，必须是对你自己本人有意义的象征物啊，就是你是一个真的有钱以后就会很大方叫计程车不用找的人吗？”他莹莹说：“当然不是啊，我有钱就还是一毛不拔，对不对？那你怎么？”既然这样子，你给钱，那不是你的开关啊，对不对？是不是？他说我有钱之后，我说他，莹莹说我会不会给他小费的理由只在于他的服务好不好，而不是我有不有钱，这是没有关联的。那我说，那你当然不可以拿什么叫人家不用找钱当做你的有钱开关啊，对不对？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象征物是不一样的，因为用赛斯心法变成很有钱的小芳哈，他是这样子，他是这个。他因为我问他说：“你现在很没钱，找不到工作，然后也没什么能力，因为最重要是他没有能力。因为像我的话是能教日文、能教英文什么的，我怎么样都是可以赚到钱的。所以我说我赛斯心法很强，没有用，人家不相信，你知道？要找一个无能的人来当例子。那小芳那时候就真的是也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工作啊。结果呢，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有钱以后怎么样？他说：我有钱以后就会开始还债，因为好像信用卡还什么欠了一点钱。”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债？ 跟朋友借 跟 钱。 朋友借钱哦，我就开始还债。 然后我就说，那如果还债是你有钱后做的事，那你就现在开始还债。那依据赛斯心法，这个行为会充电你有钱的信念，让它具象化，那就会有钱的。就他就好，就忍痛开始还债。那还了几块钱之后啊，然后就有一个医学会的助理介绍他一个在药局，在中医诊所包药的工作，因为他是我中医老学生，什么药都认得嘛，马上就上手。然后紧接着呢，还有一个朋友，他们跟大陆我接了一个 case，说他们大陆要拍一个卡通片，那个剧本哦，希望有人帮他修稿。然后后来修着修着就觉得说你不用修，干脆你直接写就好了。就他后来就变成一天可以写一集的剧本，就拿15000。就是一个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爱看卡通漫画的小孩，就变成写卡通剧本，一天可以拿15000。哎，就是只是开始还钱，去启动正面信念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说来还是蛮厉害的哦。啊，可以讲故事太多了啦。那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你要随便讲一个，比如说今天啊，我是一个女人，我老公那方面不太行，我性生活不美满啊。那这个我要怎么让我性生活变美满呢？当然，你如果学中医，可以每天炖什么肉苁蓉加羊肉给你老公吃哦。但这是中医的，这不是赛斯心法。赛斯心法就很简单，他就这样，你就只要这样想。就如果有一天我老公对我超级好了，我对我老公会如何的不一样？就会不会是偷偷笑一笑，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亲老公一下，然后主动去做早餐？那如果这是你生活美满以后会有的事行为，你就做。你做不超过一个月，你老公就变成行了。如果你老公不行也没有关系，因为这30年我觉得很奇怪，是大宇宙的那个赛斯心法促销期哦，买一送一，包退包换啊。就如果你老公还是不行，他会送你一个好男人啊。所以怎么样都会行的。那就是赛斯心法，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可是负面的角度来讲，就你有没有发现，人多会用这个赛斯心法把自己人生搞坏？就是老公还没有外遇，你就已经摆出一个怨妇的面孔了，然后他就变成非外遇不可了。那这个负面的赛斯心法的活教材，我觉得最赞的就是尹莹从前那个男朋友。就是尹莹，她从前有一个男朋友，她那个男朋友有一个心灵创伤，因为那个男生在尹莹之前那个女朋友啊，那个女生曾经住在台中，然后就劈腿就背叛她了，然后那个男的就是有一个女的曾经劈腿背叛过我，然后劈腿的地方在台中，就是他的伤心地加伤心人这样子，然后后来跟尹莹交往以后啊，然后尹莹就到台中去念书了，然后那个男生就有一点紧张了，然后那个男生就是那种。就是好像有一点害怕有人会背叛他，然后呢，他可能我因为他们交往的细节我完全没有看到哦，就那个男生可能是对莹莹有一点好像道德训话还是言语教育的那种态度，就是好像叮咛这个女生，就是你要怎样才是一个好人那种，开始有一点那种啰里吧嗦的内容。结果尹莹哦，如果尹莹要写本回忆录哦，就是我荒淫的大学生活啊，就是说尹莹的回忆录大会这样写吧，就我在台中上大学那段时间真的超奇怪的，你看我又不是那么美女，我那么胖哎，结果来找我上床说对我有兴趣的男人在门口排队一样多哎，我怎么可能那么有魅力？这是什么世界啊？然后等到他后来学了赛斯心法以后才明白。原来那些在我门口排队的披萨，都是我那个男朋友的潜意识帮我打电话叫的。 好饱。 那时候真的被那些奇奇怪怪的男人塞到饱。然后呢，等到之后终于分手了，分手不是因为他荒淫，是男的自己有另外有女朋友了，有小三了。那结果呢，他跟丁助教，但丁助教这个人就很敦厚啊，丁助教就完全不会有这种，就完全不会有那种那种好像霸占一个女人的念头，丁助教就是新观念上就是说，如果我让一个女人不能够满足的话，那是我的失德，所以她要在外面吃，那也要尊重，对不对？就丁助教就是这种乖乖好男人，然后呢，就丁助教就变成那种乖乖好男人了，就会尹莹那之前的那些炮友啦，就根本就见不了她，不是出车祸就家里有事，全部都来不了了，然后 没有出车祸， 没有出车祸， 讲好不好？ 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种温吞吞好男人才是真正的犀利人夫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就是人呐、啊，其实 当你知道赛斯心法的那个心想事成的威力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啊，你才会明白，就是 我有一种感触，就是原来每一个人都是神，在自己的 reality 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创造任何现象的能力，只是你没有发现你是自己的造物主而已。这都还不要什么你做心灵修炼去开发自己潜在意识的佛心了，都不要，就只是你现在这个普通人的意识就已经是神的等级了。你想想看，地球上有那么多的猩猩跟猴子挣扎几千万年都没有变成人，可是你可以在有生之年就让你的细胞进化成癌细胞，这多神啊！是不是？这就是神的奇迹。那我就说，如果你用负面的代偿反应去行使赛斯心法的话，你看有些人，就是人家得肺癌的人是咳到没有办法抽烟的才戒烟，对不对？那你平平没事你去学人家戒烟，那就得肺癌了。因为那是你得了肺癌以后才会做的事嘛，你先做了你就惨了，对不对？像什么得了癌症的人，对不对？要饿死癌细胞，只要每天吃那个什么生机饮食那种蔬果的汁，然后来饿死癌细胞来排毒，对不对？你平平没有癌症的人，你去吃生机饮食，你不是就自己就还要活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故事社会上面养生故事啊，都有什么？哎呀，我血压高了，怕脑溢血，赶快去慢跑，慢跑就脑溢血了。对，这种故事超多的，是不是？就是何必用这种负面的心想事成大法来养生呢？那心想事成，那养生要怎么养？就是心想事成的话，用在养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病好了，我会活得如何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这个大病如果好了，我就会出国去旅行，我就有力气去罗马米兰逛街买包包了。那你就现在就开始在网络上多每天看一看去罗马的机票多少钱，然后看看包包长什么样子，那病就会开始好，这是真的。因为我那时候病得很厉害的时候，就在那边想说，哎呦，病得这样子都不能出国了。那可是刚好有个朋友从美国回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哦，我就说啊，不管，我们去香港吃饭了，死就死，然后就去了，去回来身体就大好起来。就是你先做一件你健康以后做的事，就会很有用。那当然，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乳癌如果好了啊，那我就要继续回家被我婆婆虐待了。”所以我的健康的密码就在于我要叫婆婆赶快来虐待我，乳癌就会好，是吧？不是啊，就代表其实你的乳癌是为了逃避你婆婆的产生，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赶快把这个老公跟婆婆都 fire 掉，这样就不用长乳癌来放假。因为一般人只要得了感冒就可以放假，那你的话感冒的话，你婆婆还不会放过你，必须要乳癌等级才行，对不对？这是心灵的渴望的疾病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疗愈的这个秘诀啊，就是赛斯心法这个阶段我觉得可以用。那另外一个啊，就是那个市面上还有一本书叫做《疗愈密码》（Healing Code） 有中文版。但是 Healing Code 的话，我是说有一个地方要小小修正一下，因为它有一个地方说你要用正面信念去取代负面信念，我觉得那个非常危险，这个东西不可行。所以我是采取那个比较是反省法里面的一个技术。可是讲到反省法，我就觉得很难，其实也剩下不够时间。好，我先讲一个，不要说直接动到反省法，我就比如说小芳助教的例子。就小芳助教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啊，开始有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就身上有那种斑斑薄薄的那个东西。然后呢，他跟我学中医以后，那我当然也是有时候会手痒啊，会说我们要不要吃什么药把它医好啊，就发现哎，异位性皮肤炎理论上是什么补血驱风什么就可以治好的，可是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用到很毒的像乌头那种药吧，它都已经麻到不会动了，都还治不好。他用了乌头之后呢，那异位性皮肤炎啊，从这种变成另外一种，但是还是没有好。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一个病这么难搞啊。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在看疗愈密码这本书啊，我就问小芳说，这个病你会不会有相关的情绪啊？因为小芳一直以来是一个不太好意思跟女生交朋友的人，所以她就看到女生就很害羞，可是她又很有时候会想要有女朋友这样子。那我就说，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是不是会让你觉得你有一天如果再跟女生在一起要脱衣服的时候会觉得很丢脸不敢脱衣服，就是说这个病是不是跟你的羞耻心有关系？ 你要不要回去反省反省自己的羞耻心？那当然，我说要反省羞耻心的话，其实人的羞耻心有的时候啊，小的时候被教育成哦，上幼稚园要尿尿都不好意思跟老师讲，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对自己身体的羞耻心了，从那个时候反省起啊，然后他就回去反省。那他的这个反省呢，我就姑且用小芳反省的内容来讲哈，他因为他说以小芳的说法是，反省的第一件事要赶快起，第一件事要祈求大宇宙让你想起来你需要反省的事情。因为他说其实如果不是像先祈祷一下他会想不起来，但我想这是每一个人的宗教观不一样，我也不要一概而论了，我没有说人应该祈祷哈，因为如果你平平没事活的也是没有什么无灾无难的，明明是这个好上帝是有在照顾你的状态，然后你却要去祈祷，好像你是什么苦命人一样，你命会苦哦。所以不要祈祷啊，就是有些人平平没事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业障，就赶快每天念经消业障，念三个月就得癌症了。对，不要玩这种花样，不要因为代偿反应来乱搞。那这个小芳她说她会先祈求大宇宙让她给她光，让她想起来她需要反省的事情，然后就会想起来说，哎呀，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大宇宙引导，我真的会想不起来。就比如说我国中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可是我很害羞，害羞到不好意思问她喜欢什么东西，所以就生日的时候自己擅作主张买了一个大礼去送她，然后对方收了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很别扭，然后我就很后悔，觉得啊，丢脸死了，丢脸死了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我的心灵创伤。就这样的故事可能 演了很多次，然后就一个一个反省，一个一个反省，然后他开始，然后他就反省，就要反省之后，他就会用那什么夏威夷大法里面的话，什么对不起，请原谅我，知道我错了。然后知道自己错了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可以不要再犯一样的错，对不对？所以要花一点力气去想清楚，说我如果不再受这个羞耻心控制的话，我可以怎么做？那他就平静下来想，就会想到说，其实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一个女孩子的话，我其实跟他先做普通朋友。然后去了解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变成很了解彼此的普通朋友之后，再想要不要下一步，根本就不用一开始就搞这种大动作把人家吓死，对不对？然后他想到有一个比较更妥善的方法，他就觉得哎，这样这个反省就可以收工了。然后疗愈密码是说什么再用手指头把这个光什么加到自己的几个穴道，他就比一比啦，这样子。那几年来我用药治不好异位性皮肤炎，他开始反省以后真的是日期有功的变好。所以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很厉害，就是很多疾病其实是一个你的心理结构呈现在肉体上而已，就是你能够找到它对我们自己本人的情感上的象征意义的话，这才是一个疗愈的秘密。就像那个上个礼拜我说人啊，如果失去了跟 feeling tone 的连结的时候，会有阴阳之患或者人道之患啊。就隐隐回家就跟我讲，叔叔啊，我是有阴道之患跟人道之患，就是说我会阴道发炎，然后就不能人道啊。但是隐隐他从前在大学时代开始就一直有那个妇女病的问题哦，那个时候是就是有曾经看过西医哦，那个自费打抗生素打了一年都没有一点好转这样子。那后来学中医以后是有变好，可是也是好一阵坏一阵。那这样好一阵坏一阵的过程，隐隐已经快要变成厥阴病专家了。这种痛药雾眉丸，这种痛药是当归四逆汤，就开药都开得很熟，但是不能说是断根。那就等到隐隐开始，好像我们大家都开始有一点在做疗愈跟反省，因为我们不敢说反省，因为你真的要能够做到反省的必要条件是。因为反省一定有三个关能够破解才能够称之为反省。第一关是客观，就是找一个客人来观。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你老公对你很不好，别人来旁观者都觉得你应该离开你老公，你还在反省说我怎么可以不爱他，我真是罪过，那你这样子不客观嘛，对不对？那或者是第二个必须要克服的关叫做由衷，就是你觉得那次我那么难过是因为他欺负我，怎么是我要反省，那这时候怎么能由衷呢？对不对？那要克服这个由衷跟客观这两个点，像由衷这个点必须丧 我的经验是丧魔法必须练到很后面，你才会发现原来加害者跟受害者都是同一个结构的两面。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觉得自己有错，就是我老公打我，他打我是他不对，可是我让他打我更不对，对不对？因为他打我他不尊重我，可是他有爽到，我被他打我不尊重我自己，可是我没爽到，所以我更不对， 是不是？所以就是要丧我到你的那些加害者跟受害者的观念都已经溶解掉，你才能够有种，不然的话想到那你被谁欺负你被谁害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真的觉得自己有错。那第三个是不犯同错，那不犯同错的话，我觉得这是反省法本身就具有的那个方法，就是你要想清楚你之后可以怎么面对这件事，再发生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让它这样子。当然有些人还是做不到，像尹莹的话，他就说我反省我的紧张，我说我跟大宇宙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紧张，可是遇到一些状况我还是就紧张了，对不对？那这样还是很难。所以我觉得反省法的这三个关不能破的话，不能称之为反省法。那可是不要说反省法，只说疗愈，对不对？就是知道自己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能够跟自己的内在说对不起，这样也可以了。那尹莹的话就发现，他做这个疗愈之后，他就发现，哎，我越来越不会生气，越来不会动情绪的时候，哎，我的妇女病就越来越好了。那然后他隐隐甚至说，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现在只要一想要生气，就觉得阴道一抽。那我又说，对了，以前都跟潜在意识的交情不好啊，所以潜在意识要寄信给你是千里鸿雁一封书，现在是有 LINE， 然后天天 call 你，对不对？所以，可是呢，你说一个人的下腹腔的免疫机能不好，是不是还有别的理由呢？有一次我跟助教在玩那个什么瑜伽术的问卷，瑜伽术不是说人有很多脉轮吗？那尹莹他就做那个问卷，说：“哎，我的海底轮的分数是特别的低，小芳是偏低，尹莹是特别低。”那我就说，小芳那种偏低在心情上是羞耻，可是你低到那个程度的话，会有的情绪是紧张。我说尹莹，你是一个很紧张的人吗？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尹莹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人，我不知道她在紧张。那尹莹才告诉我说，叔叔，我真的很会紧张，我会觉得什么事情都觉得做不好就死定了，我觉得一天到晚都在紧张，就是有那种高度的存在危机，不相信自己是值得存在的，只要做坏一点点就觉得雷要劈到我了。那这样的存在危机，我就说，那你要想一想你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紧张。那当然他的疗愈内容可能是发现说，原来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哦，就喜欢这个女儿是白痴，因为只要这女儿是白痴哦，他爸爸就可以把什么公司啊汽车都放他名下，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公司有个汽车，然后警察有一天抓他来去让他去什么干嘛，你知道，就他爸爸就这样来玩弄他了。所以他从小就被他爸爸教育是你是不行的，你是没有办法的，你是一直这样催眠，然后他变成任何时候需要自己的力量，他不相信自己里面有力量，然后就在紧张，所以他就疗愈自己的这个童年的创伤，然后就当然中间也是哭了很多，掉了很多眼泪了，但是在这个疗愈的过程就发现，一旦第一个是不要生气，不要动情绪，然后第二个是紧张越来越淡化，就同样事情遇到的时候越来越不会紧张，然后他就发现说，哎，这些妇女病不发作了，就是以前需要什么《伤寒论》开到绝阴篇，什么绝招就治好，现在的话就根本就不太发作了，就算要发作，只要能够心向内去反省去疗愈就会好。 如果大发作就是两个礼拜变三天这样 哦，三天可以疗愈啊。 投药的状况， 对，我就觉得原来人的疗愈其实是能量上才是主轴，不是药物。因为像我的情形的话哦，就比如说有前两天我那个眼睛这边整个是红掉的，我不知道是好像有一点肝火啊，没有清干净还怎么样，我这个地方的那个眼睛就整个眼白就是都是充血的。那我当然抓了一包药喝一喝，它那个出血有停，但是还是就是淤血淤在那边是红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想，我要编课程编讲义啊，就想到说编到乳癌的时候呢，要用到那个疏肝的药，我就说疏肝最强的药，一个是鳖甲，一个是羚羊角，一个是绿色的橘子皮。然后我就想到羚羊角长什么形状，绿色的橘子皮长什么形状，我在想这三味药，就想着想着，忽然肝经一个刺痛，然后眼睛就流一些眼屎，然后眼睛红就消掉了。就原来药不吃也是可以的，就是。就我就觉得原来人的心灵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疗愈我们比较需要的东西。那你如果觉得你一下子还不能做真小人，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来好好的上伤寒论啊，过着一般人的生活的。